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是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第一个五年规划。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慈海表示，规划直面群众看病就医难题。 规划提出在稳定基本医保住院待遇的基础上，稳步提高门诊待遇，深化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动态调整优化医保药品目录，进一步减轻人民群众的用药负担，提高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到2020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3.61 亿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我国已经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国家医疗保障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王文军透露，十四五期间将继续聚焦临床使用量较大、采购金额较高、市场竞争较为充分、适合集采的品种，积极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惠及广大民众。 规划明确地提出来，到十四五末期，每一个省份通过国家和省级的集中带量采购的药品品种数量要达到500个以上，高值医用耗材的品种要达到5个大类以上。也就是说，集中带量采购将成为公立医院采购的主导模式，将惠及广大的人民群众。 本台消息，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至2020年实施情况评估报告今天公布。报告显示，2016至2020年，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采取切实措施，积极推动行动计划各项目标和任务的落实。中国政府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权利和利益问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视保障贫困人口、困难群众和弱者权益，努力实现公平正义。中国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得到了更加有效的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权利保障措施充分落实，人权知识普及和人权教育深入人心，国际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成绩斐然。特别是中国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的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高，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目前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体系已经形成。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表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取得了3个重大成果。首先就是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新飞跃，上海光源、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张江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产出了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成果。 第二呢，产业创新高地建设取得重大成效，建设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产业创新高地，不但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支撑，也为保障全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呢，就是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全国扶持推广的56条改革经验举措中，上海市贡献了12条，位居全国前列。 近日，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发布，规划以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为主线，提出到2025年，上海将努力成为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的重要策源地。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 啊，比如。有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市 GDP 的比例将达到4.5%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要达到12%左右。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指出，我国大设施建设和运行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下一步将加快在建大设施的建设进度，加大已运行大设施开放力度，推动“十四五”规划设施开工建设。 本台消息。针对近期能源供需偏紧的情况，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负责人今天表示，始终把确保民生用能作为保供工作的重中之重，将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确保今冬明春能源稳定供应，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一是多渠道增加能源保供资源，二是发挥好中长期合同压舱石作用，三是进一步做好有序用能工作，四是发挥好能源储备和应急保障能力的重要作用，五是合理疏导用能成本，六是有效控制不合理能源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大协调力度，向东北地区倾斜资源，全力保障东北能源运行平稳。今年冬季受经济稳定增长、取暖用电快速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逐步攀升，有可能超过今年夏季和去年冬季峰值。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增加电力供应保障能力，加强运行协调调度，确保电力可靠供应。一是做好发电用煤用气保障，做好入冬前煤炭天然气储备；二是统筹加强电力保供能力建设，多渠道提升电力供应能力；三是按价格政策合理疏导发电成本，让更多电量进入市场交易；四是科学制定实施有序用电方案，严格保障民生和重要用户用电。必须坚持用户知情、合同约定，确保企业对可中断负荷规模、执行条件等充分了解。必须坚持限电不拉闸，科学安排有序用电，严格落实有序用电，严禁拉闸限电。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起组建的全屏传播联盟今天在北京正式启动。来自国家部委、相关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大型国企、行业协会等27家单位成为首批签约成员。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慎海雄出席启动活动。全屏传播联盟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社会各界共同创建的全国性融合传播平台，本着公益主导、资源共享、阵地共建、内容共治、合作共赢的宗旨，全屏传播联盟通过统筹联盟成员屏幕资源，全面覆盖国内城市地标、繁华商圈、大型国企、交通出行、社区楼宇等各种工作生活场景，构建起线上线下无所不在的传播平台。全屏传播联盟启动后，将重点聚焦主题宣传和公共服务，履行社会责任，凝聚前行力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成果飞入寻常百姓家。同时，通过延伸线下传播渠道，扩大国家战略、国家行动、国家品牌公益活动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让国家品牌活动深入人心。 国庆假期将至，人员流动和聚集性活动增加，叠加秋冬季因素，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放松。我国正在加紧制定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的相关政策和具体实施措施。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文化和旅游部预测，受七八月份疫情影响，许多公众的暑期旅游需求未能释放，不尝试出游意愿强烈。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一级巡视员侯振刚表示，严格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出游的疫情防控工作， 严格落实旅游景区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进景区景点必须要扫码登记、测量体温、规范佩戴口罩，严格做好旅游各环节的疫情防控管理，要求旅行社对旅游产品要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合理控制团队规模，要严格落实各地在交通、住宿、餐饮、游览、购物等方面的疫情防控要求。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持续发展，新冠病毒加速变异传播，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仍然较高。新冠病毒疫苗对于预防感染、预防再传播，特别是对于预防重症和死亡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效果。开展加强免疫，对于保护易感人群、有效遏制疫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二级巡视员崔刚表示， 针对已经接种过灭活疫苗的机场、口岸、边检、医院、疾控等工作人员以及60岁以上其他的重点人群，要开展 加强免疫。其他技术路线的加强免疫策略目前啊也在抓紧研究，根据专家的研究和论证的结果，结合疫情防控的需要，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的相关政策和具体实施的措施。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指出，目前只对重点人群有加强免疫的考虑，全人群是否需要加强免疫，相关单位正在进行研究。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28号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4例，11例本土病例分别为黑龙江哈尔滨市8例，福建厦门市3例。另据报道，本次福建省莆田、厦门、泉州和漳州四地新冠肺炎疫情均由德尔塔变异株引起。目前测序出的263例病毒基因组均属同一传播链。 国庆假日期间，江南、华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北方地区将迎来冷空气。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在10月1号到7号，我国北方地区有一次中等强度冷空气过程，其中新疆北部气温明显偏低。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王志华。 预计10月2至4日，冷空气将先后影响新疆北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新疆北部最低气温将降至零下10摄氏度至0度，并伴有雨雪天气。第二个方面呢，是江南、华南等地持续高温少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35度至37摄氏度，江南西部局地可达38摄氏度以上。 从降雨情况来看，在国庆假日期间，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北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有较强降水，而江南、华南则持续高温少雨天气。 预计10月3至7日，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北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荣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领域最高荣誉土地生命奖。土地生命奖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设立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最高级别奖项。 由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发的第三代杂交水稻3U2号昨天测得亩产1085.99公斤，这是目前为止第三代杂交水稻取得的最高单产。 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全面启动，28号到10月8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7亿人次，最高峰日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1500万人次。 云南香格里拉至丽江高速公路今天全线通行。 位于皖浙边界的新安江接口大桥今天建成通车，改变了新安江两岸10万百姓靠渡船出行的历史。原本开车要绕行4个小时的盘山公路，现在只需要不到2分钟。 有万里黄河第一隧之称的济南黄河济洛路隧道今天通车，这是全球首条穿越地上悬河的隧道。 长江上游首个万吨级码头重庆新生港今天开港运营，重庆至我国沿海港口临近国家港口有望实现一程直达。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美联邦通信委员会称将启动一项价值19亿美元计划，补偿主要是美国农村电信运营商移除华为等中国公司网络设备费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我们都知道当前啊，美国国内的疫情和经济形势呢都非常的严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这个19亿美元其实本来可以用在其他更加急需的地方。美方不断的诋毁抹黑华为和其他的中国企业，但是从来没有拿出任何真凭实据来，所谓的国家安全不过是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实施国家霸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拙劣的借口。 美方呢自己在国内折腾，怎么折腾我们都不在意，但是呢，我们认为美方应当纠正错误，停止滥用国家力量，编造莫须有的罪名，不择手段地打压中国的企业。中国政府呢将继续坚定地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29号当选自民党新任总裁，按惯例他将接替菅义伟出任日本首相。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报道。 当天的选举共经历了两轮投票，最终岸田文雄获得257票，成功当选第27任自民党总裁，将接任菅义伟，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在选举结果出炉后，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开票现场发表讲话，感谢对他个人的支持，并对新任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表示祝贺。岸田文雄发表讲话称，自己当选自民党总裁是因为日本国民和自民党的支持，他对大家表示感谢，并且向自己的竞争对手河野太郎、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以及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表示敬意。岸田文雄还表示，之后将把重点投注到新冠疫情应对政策，并且计划在年底提出相应的经济政策。岸田文雄现年64岁，2012年至2017年间担任日本外务大臣。此前，岸田文雄曾在总裁竞选候选人联合记者会上宣布，将推进修宪工作，以在任期内实现，并且表示希望减少贫富差距，提出了令和版收入倍增计划。新任自民党总裁任期为3年，到2024年9月底为止。预计新任自民党总裁将于9月30号组建新的自民党执行委员会。日本政府将于10月4号召开临时国会，正式任命新首相，并组建新内阁。 其他国际消息，一名已获得美国合法签证的中国赴美留学生近日在入境时遭到无理盘查滋扰，在一处狭小空间内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50多个小时，饮食和休息均无法保障，最终被美方以莫须有的理由遣返。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28号表示，美方此举严重侵犯中国赴美留学人员合法权益，导致当事人及其父母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28号在美国会听证会上表示，阿富汗战争显然没能以美国设想的方式而结束，塔利班重掌政权意味着美国的战略性失败，他还认同撤军损害了美国信誉。 朝鲜国防科学院28号成功试射了新研发的火星8型高超音速导弹。朝中社报道说，这一导弹研发项目对大力提高朝鲜尖端国防科技力量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8号表示，为确保经济安全走出新冠疫情阴霾，并使通胀水平可持续地回升到2%的政策目标，欧元区仍需宽松货币政策。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8号表示，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都应该加入欧盟，有关入盟的首次政府间会议应在今年年底前举行。 巴基斯坦军方28号说，巴安全部队在西北部展开反恐行动，打死10名恐怖分子，其中包括4名指挥官。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泽华、吴京，主播舒心、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